Makeup,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呢17:06，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一版的左右巡航。今天换了一个机位，看着让我还觉得有点不适应，但是希望能够给我拍的瘦一点吧。如果听众朋友想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节目，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首先呢，跟大家通告一个好消息，就是6月26号，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台庆了，因为我们一周岁生日就要到了，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加入到我们的抽奖环节。在全天的片花当中，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到了，我们有砸金蛋的活动。那砸金蛋里面有什么呢？据说不光有小龙家的这个霸王餐兑换券，还有一个惊喜大奖，一等奖就是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目的地是大溪地5晚8日的自由行产品，所以所有的朋友只要您加入进来都会有机会获得大奖，这样的奢华大奖我觉得抽奖获得是最完美不过了，希望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同时现在呢，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很多无论您是真球迷还是伪球迷，我相信一到晚上都会守在电视机旁看球赛，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到酒吧里喝杯小酒，然后顺便看看球赛。但无论您是真是假，我们都不关心，关心的是我们给所有的球迷朋友创造了很多福利。那福利之一呢，就是只要您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每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会随机在节目当中的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的爆料码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丰富的大奖尽在关爱青年计划。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个清凉去处，因为在这个炎炎夏日啊，好像泡泡澡是最舒服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地方又可以清凉一下，同时呢还可以欣赏这个地方的文物古迹，了解一个古老城市的历史，那就最完美不过的旅游线路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共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到巴斯罗马浴场看展览。您会说，哎，到巴斯然后看罗马浴场是怎么回事呢？您是不是以为这个罗马浴场一提起来就一定是在意大利？哎，真不一定。今天咱们的目的地就是巴斯，巴斯又在哪个国家呢？稍后我们给您揭晓。当然了，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赶紧参与一下，有可能还获得我们的马小啊，或者是砸金蛋的活动啊，再有可能，反正是世界杯期间奖品多多，一周年生日期间也是奖品多多，欢迎您的加入。那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来宾。首先的这一位就是热爱旅游的美女丹丹，宋丹丹有请。不过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巴图的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丹丹。我真是蹭了巴图妈妈宋丹丹老师这么多年的光，所以每次我一说名字的时候大家都能记住我，但是我确实不是巴图妈妈。大家好 我那个报稿签之前跟我们监制，我说好，今天我们请来两位来宾，一位是一位是监制老师说宋丹丹喜欢旅游吗？好名字。另外这一位同样是热爱旅游的姑娘曹云，有请。 大家好，我也来蹭蹭丹丹姐的热度 哎，你们俩今天这个颜色特别好，衣服 对比较适合主题。没商量 没商量。昨天我们来的两位来宾穿，两个人都没有商量，穿了两件蓝色的还是藏蓝色的 T 恤、你看我们的背景，他们俩完全融在背景里 然后今天呢，和两位漂亮的热爱旅游的姑娘一起聊一聊巴斯看罗马浴场的故事，到底怎么回事呢？希望您从下个时段开始关注。那这个时段首先我们要进入到我们常规的第一个板块，就是潮流风向标。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希望就是邀请所有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及两位来宾和我们一块分享一下啊。最近虽然今天已经是端午小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很多朋友还是想关心，借这个契机到这个北京周边去逛一逛。如果有时间，我们当然邀请大家去巴斯去看一看，欣赏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化古迹。但如果说您这个时间有点有限，或者是想带上全家，北京周边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去的。所以在第一个时间段呢，和大家一块分享推荐一下以下这些好地方。天气不错哈，可以首先这个季节去适合的就是欣赏荷花，赏荷第十八届莲花池公园的荷花节最近就开幕了，而且首次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公园里有20000平方米的水面荷花绽放，300多个品种，上万盆的荷花也将遍布公园内，游人可以和荷花零距离的接触。推荐的品种在这儿我们主要推荐两种，第一种是池荷，有白洋淀的红莲、太空莲、五飞莲和国庆红等品种，还种植了各种寒带以及热带的睡莲品种，尤其是这个国庆红盛花期长，以能够开放到国庆节而得名，所以为什么叫国庆红，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就是花期长到坚持到十一。你一定不知道这件事儿吧？ 真的不知道。 带上家属可以明天后天。 我一直以为荷花只能开一个夏季，可能就一个月两个月就谢了，那我还真不知道它那一直能开到国庆呢。 我印象里其实真的能看到荷花的地方就是北海公园，是吧？ 对， 然后离北京周边近的像白洋淀这样的地儿，但我也没想到花期能这么久 啊。想到一首歌，叫一觉睡到国庆节。 你会唱吗？ 我不会。 你赢了。然后呢，另外给大家推荐的品种是盆栽荷花，这个和风香远是这个重瓣蝶状的新品种，花期也能到九月初，基本也是初秋了哈。然后呢，这也是首次展出。大洒锦是这个重瓣大中型的荷花品种，荷花直径能够达到18到25厘米，你可以想象的很大。然后艳阳天是单瓣大型的荷花品种，六月上旬开始开花，群体这个花期是80天左右。还有一个品种叫友谊牡丹莲，是荷花的新品种，花瓣很多，最多可以达到你知道多少瓣吗？135瓣。 我的天啊， 135瓣。 那问一句，这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看了会什么感受？ 哎，你想的就是这个问题哈。我想到的是好多新娘不是手捧喜欢那种一嘟噜一嘟噜的吗？以后就可能选择这种品种，对吧？ 对， 就不用扎在一起了。 没错。 当然了，还是可以这个划龙舟，我相信尤其南方哈，特别流行划龙舟，什么浙江啊，什么广东啊，什么一带都会每年有特别大的划龙舟的活动，所以说这些好地方都适合您在最近一段时间哈，有时间就在北京周边逛一逛，或者是稍微取个外地，现在高铁啊飞机啊都非常方便。再来看看北海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中山等市属公园，有将近2000条游船，其中这个北海的太液池可以乘坐宽敞舒适的仿皇家龙船欣赏北海御景，还有这个紫竹院公园可以感受到邓仙湖，既有深受小朋友喜爱的黄鸭船，也有趣味盎然的激光战船、亭子游船等等。当然了，还有一个选择提供给您，就是体验民俗嘛。因为北京周边的这种农家乐是一直以来大家在周末呀，或者有那么3-2天一个休闲好去处，所以在这个端午节前后可以体会到一些民俗村的那种端午节的特别民俗。陶然亭公园第13届这个陶然端午系列活动正在举办当中，民间艺术家呢会在个东门主干路进行非遗的手工艺术品的现场制作，比如说来自老北京的面塑、剪纸、泥塑、彩绘脸谱，还有陶盒、北京陶瓷、北京皮影、空竹，还有毛猴、泥塑等等，反正是有老字号的商铺现场制作，还有五毒饼，这个是端午特别的一种吃食，还有特色粽子，当然也包括陶然端午活动的启动仪式，还有端午民俗知识展、获奖诗歌展等等。如果大家就去这个陶然亭公园，您住在周边经常去，那这个期间去可能看到一些新的项目。 下面给您看看这个中国园林博物馆有什么好项目可以去逛一逛。他们推出了北京草编蜡果制作，还有这个尼姑姑彩龙、端午五色虎和布艺布贴等原汁原味的端午民俗风情体验活动。游客呢到了这个中国园林博物馆，可以亲手制作五彩丝，还有这个欣赏传统古乐表演、端午的由来、稻仙草等传统端午节的经典皮影戏。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挺感兴趣的，所以呢这些老北京或者是非艺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都开始不了解了。我们说传承这个东西啊，你一上来让人家学就是很复杂的手工艺，对孩子来说接受起来很难。我觉得不如你先让他了解我们有什么，然后呢它好在哪儿， 对， 美在哪儿，然后让他自己产生兴趣，说哎，我想学学，这个是一个传承下去的一个好的办法。所以呢让孩子去感受文化，感受自然，这些都是走出去，不要在家玩手机，沉浸在一个小黑屋，这都是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好处的事情。咱们再来说说玉渊潭公园。玉渊潭公园会开展与父同行与纵为乐，你看这个端午节又赶上父亲节，然后又是端午节，所以人家这个主题就把父亲节和端午节全部融入其中。他们有一个绘画科普活动，介绍了芦苇，还有这个菖蒲、艾蒿，还有石榴、龙船花等端午植物的习俗特点，传播端午节的相关知识。最后来看一个，就是天坛公园雅乐中心将推出天坛中和韶乐欣赏，现场呢会加入乐曲展示环节，同时邀请市民参与到这个礼乐文化感受传统的活动当中。说完了这个呢，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除了公园可以去，其实北京有很多很棒的博物馆。我们有的时候去欧洲，为了去看他们的历史博物馆，然后他们有绘画艺术、雕塑艺术，但其实我们家门口也有很多我们传统的古老文化的博物馆。希望大家有机会，您无论是带着家里小朋友，或者您自己，都可以作为一个经常去的好去处。因为博物馆这个东西吧，它有常规展览，还有临时展览，所以您去的时候，每次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收获。首先为您推出的呢，就是目前正在举行的，就是国家博物馆啊，全天开放。因为通常大家知道国家博物馆是从周一开始是已经闭馆的，但是今天是因为端午小假期的原因，国家博物馆还是正常开放的。所以国博目前推出了20个展览，其中呢有首推不久刚开幕的《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的展览。这是值得一提啊，这个展览是近年来国际博物馆与国内博物馆合作当中数量最多、文物最丰富的展览，据说是汇集了全球38家博物馆的文物珍品，共200多件文物集中展览，所以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另外呢，第五个选项是到公园看展览。这个今年市属各公园有多达10多项的传统民俗、植物、花卉、文物特色的文化展览。天坛公园有走进斋宫天坛斋宫历史文化展，介绍明清时期皇帝祭天的遵循的礼制，还有这个斋宫设计样式所包含的文化内涵等内容。天坛公园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哈，但是你们去过斋宫看展览吗？ 真没。 斋宫你进去过吗？ 说啊，没有。 你不知道吗？就在我开该怎么说啊，应该是在西门吧，反正它是在一个门的一个比较边角处。那个斋宫啊，是专门以前皇上祭天之前他要提前住到天坛里嘛，然后他要入住在这个里面，然后沐浴更衣。 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是早上去，因为我特别喜欢里边的环境，就能看到当地的大爷大妈在那儿唱京剧啊、锻炼啊、拉二胡啊。 你说这我信，我本来 我特喜欢。 你不解释这个，我以为你是一块儿去跳舞的。 我还差几年就差不多了。 哎，其实天坛里面那个好多公园族哈，就专门跳舞，分广场族和公园族嘛。这天坛有固定，我记得有一次啊，我跟几个好朋友说咱们一块儿去打太极吧。我们还起一大早，还装备上就是穿那种太极服，白色那种很飘然的，大家去了。刚开始一亮相就被几个大妈轰走，说这是我们的地儿，你们躲开。 哎呦天哪， 这是这些固定的。 你在国外任何的公园或者是博物馆类的地儿是完全见不到这种景象的，所以我每次有外国的朋友来的话，我第一站一定会推他们去天坛，第二站才会是故宫博物院。 嗯，对，因为我觉得那特有意思，那 坛 最能 坛，四个坛里我最喜欢天坛， 我也是， 是吧？ 嗯， 对，因为天坛里面的绿植首先特别多， 嗯， 然后文物也很多，值得看的地方也很多，就相比其他，当然如果庙会的话，地坛是比较好的，每个坛风格不一样，欢迎大家到公园去看看展览。最后跟大家说一些提示性的东西啊，在公园如果您想买票，除了就是在现场买票肯定可以，但是比较大的公园有的时候有可能旅行团特别多，会形成一个大的一个排队的趋势，所以呢鼓励大家可以上这个畅游公园在线售票网站，这是一个国家的官方网站，另外也可以去畅游公园的售票微信公众号，为游客市民他们提供了市属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在线售票，网上预约直接扫码二维码入园等多项便捷服务，现在公园都可以直接扫二维码进去了。 前几个月去香山就是这么交的门票， 真的、 对，我们几个朋友然后就是直接扫着二维码，一个人好像是几块钱。 你已经赶上了现代化新科技逛公园的 在旁边享受的那个 哇、这确实很方便， 对， 是吧？ 真的很方便，你完全不需要排队，然后直接扫个码交了钱就直接进园了。 而且节省了很多排队的时间哈。最后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啊，今天应该是很多人从外地如果自驾车的话、现在是返程的高峰、而且我们现在节目进行当中的时间是最堵的时候，应该是我现在能想象得到，所以在这提醒大家一下，反正您现在回程也没有别的选择，就可能只能在路上堵着了，放松心情吧，反正应该在晚上6点之前，对，在我们节目在下个时段之前应该是最堵的时候，然后跟大家通报一下比较易堵的一些高速，跟大家提前打个招呼，如果您万一有其他的路可以选的话就最好错峰一下，但是估计也难，这个时间段估计哪儿都堵。S12机场高速四元桥到北高桥方向，还有 G45大广高速，大广高速出口到新发地的北桥南铁桥段，还有 G1京哈高速东马各庄桥到浦河一桥，还有 G6的京藏高速北郊农场桥北陈庄桥到216省道出入口，这个段是非常易堵，而且目前是行驶非常缓慢的路段。说一下市区易堵的路段，东三环旅营大街梅市口路回龙观西大街 S50东五环等，而且其中东三环是最堵的，目前东三环不光是现在堵，预计10点之前都会一直堵下去，所以您看看能不能绕行4环或者2环走。然后呢，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回城，在景区那房山十渡风景名胜区目前是最受欢迎，这一次小长假据说是进出的旅客最多的，所以呢您看看是不是晚点回来，如果不是特别忙，看能不能跟老板商量一下明天再回来。另外古北水镇天安门八达岭长城和雁栖湖，这些都是景区集中易堵的地段，如果您现在正在回城的话，就是保持心情放松，听听我们的节目，跟着我们坐地日行到巴斯去逛逛，可能心情就不一样了呢。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看看啊，如果您现场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然后您就可以搜索一下看手上这个小牌牌，关爱青年计划，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不光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的聊天室因为已经开放了，欢迎您跟我们一块交流，聊一聊巴斯的话题。同常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很多这个给球迷朋友的福利，小龙虾还有这个抽砸金蛋的大奖，包括6月26号当天呢我们还会有主持人带着大家去现场做蛋糕啊看电影，所以丰富多彩的活动都希望您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里关注一下。哎呀，下面时间只剩一丢丢了，所以呢我们就欣赏一首歌吧。哎呦，风向标的出来了。刚才的这一时间段呢是和大家分享的关于这个风向标的一些本周最新的资讯内容，那下面的时间呢就和大家分享一首歌曲，然后呢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块进入到巴斯的话题，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巴斯浴场的魅力。我是苗山，这里是左右巡航，欢迎您继续收听。 表演，把所有荒谬和疯狂。

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里有所有你想要的礼物。6月26日，带上你的所有朋友，快来北京青年广播砸金蛋抢礼物，赢取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大溪地58天自由行。耀月邀约新旅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呢是7点34分，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一版的左右巡航，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聊聊就是去巴斯的罗马浴场看展览，到底为什么要去巴斯看一个罗马浴场还能看展览，而不是泡澡呢？今天我们整个的三个时段要和大家好好分享一下这一趟非常有意思的旅行。再次为大家请出今天做客的两位来宾，都是喜爱旅游的美女。首先这一位宋丹丹，有请。 大家好，还是我，我是丹丹。 还是说丹丹吧。 对对对。 另外这一位曹云，有请。你怎么了？ 找点神秘感。 怎么了？要离近一点呢？ 大家好。 你可以往这里面拉一拉嘛，省得够得慌。 嗯， 我们的麦克可以移动。对，现在舒服多了吧？ 嗯。 今天两位要一起和我们分享去巴斯旅游的经历，因为巴斯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城市。不光巴斯，其实就是它的周边城市，对吧？这一大片，这可以说是这个州嘛，其实我地理也不太好。 其实他们不是这么，也可以这么说。 这个地区吧。 这个地区，对。通常情况下看大家是怎么去的。我知道的，如果是自由行去的，有的人会喜欢坐火车，然后去巴斯一天住一晚，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嗯。 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在伦敦报那种 day tour， 然后先去温莎城堡，从温莎再去巴斯浴场，然后再去一个巨石阵，这一天下来就好了。跟团游的话基本上也是这样子。 嗯， 对。为什么说住一晚好啊？因为毕竟到了巴斯嘛，还是应该去泡个温泉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对， 刚才其实上半时段有一些网友朋友听到我们的主题就问说巴斯不在意大利吗？所以其实刚才丹丹也回答了，巴斯是在英国的， 英国 而且离伦敦不远。 离伦敦的话大概是100英里，所以不会很远。这样一个 tour 下来的话就会比较方便一些。如果你坐火车的话也就1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就到啊？ 啊，其实英国小嘛。 我一直以为英国的火车还要更慢一点。 哎，还好还好，其实你走到中部就是利兹啊，才4个小时、 哦、 就已经就 Manchester 到利兹已经很近了，所以也就4个小时。 嗯， 所以英国还是很方便。 嗯，那巴斯这个城市包括它所在这个地区、是不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巴斯是这样，它是首先这个城市就是因为巴斯浴场罗马浴场、而形成的。 嗯， 就是我们讲一小故事吧，因为每一个景点都会有一个传奇性的小故事嘛。 嗯， 传说中是啊、就是在英国，当时还在罗马，有半个英国是在罗马版图之内的。然后他们有一个王子被得了麻风病，然后就被送到这个送到巴斯，就是你去放羊吧，放牛放羊去了， 感受大自然去了。 对，感受大自然去了。话说是疗养，其实是被流放到那边。然后就有一天他就发现这个 猪啊羊啊特别爱在那个泥的土里边滚来滚去的，然后他过去看就发现那边有温泉，然后他每天去放牛放羊的时候就去泡泡试试，然后没想到过了一段日子就是他的病就好了，皮肤变得特别光滑，回到国内以后又继承了王位成为国王，然后回去他就念念不忘对这个温泉，然后他就回去让派他的下属去取那个泉水做测试，说这边的泉水矿物质怎样怎样的丰富啊，然后可以治病啊，然后就在那边盖了一个温泉， 还是个药浴， 药浴对、啊。但其实这个就是每一个我们景点，比如长城、孟姜女哭长城啊，我们都会有一些传说，但是。正史其实是应该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还是很强盛嘛，他征服了整个欧洲之后跨越英吉利海峡，然后就征服了大半个英格兰，然后到巴斯，他最终目标是去苏格兰的，但是到了巴斯以后就发现这么多年的征战吧，他的士兵很多都是伤残的，然后发现那边有温泉比较适合疗养，也就停在那边就没再往那边走了、然后在那边修了很大的温泉疗养院，然后这回才有了巴斯，原来那边其实就是那种非常小的村庄，都够不上一个城市。 哦， 对， 也是因为这个温泉的功效， 对， 致使这个地方一下子因这个药浴而得名嘛。 对对 对， 变成疗养院了。 对，它其实在公元7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修建了，然后对，然后大概在，但是真正世界人民对这个温泉的作用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到了近应该在17、19世纪的时候，大家才还开始觉得哦，原来温泉对身体是真的有很多好处，然后是可以疗养啊治病啊，才开始关注起来，但是其实古罗马人在公元7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修建温泉了。 上次那个丹丹在推介会上啊，我去参加的时候，我觉得他讲的特别好，因为在我们印象里啊，这个浴场就是泡温泉的地方嘛，我们会浮现出很多北京周边的浴场的长相，要么是浴场，要么是温泉疗养，都是那个样子。但是我在现场看到视频和图片的时候，我没想到就这么值得看。 特别漂亮，而且它整个城市，就巴斯这个城市，除了罗马浴场之外，这整个城市它的建筑都值得一看，是那整个就是罗马风格的，可以说它是整个欧洲古罗马遗迹保存最完整的，然后也可以说是整个英国唯一一个怎么讲叫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而不只是因为我们看世界文化遗产可能哎呦这个博物馆是或者这个遗址是，它是整个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它每年的游客人数都在增加，只要你去英国南部都一定会去罗马浴场，一定会去巴斯，就是人数增加太多了，从去年开始他们市政府就宣布说我们要收旅游税，但其实很少，每个人可能1英镑， 意思意思， 对，意思意思，但是他也确实有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维护这个城市，进行维修保护啊，我觉得英镑还好还好，大家其实都可以负担，就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做点贡献嘛。 只要真的用在保护上面， 对对对， 我们是愿意的， 一定会的。 而且说到这个浴场啊，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一般我们在看到一些博物馆或历史遗迹的时候，通常它本身的作用已经不在了， 对， 只是作为遗迹来让大家参观。 对， 但这是难得，现在它的功效还在，你还可以去泡温泉，同时还可以去里面参观。是是 罗马浴场。它的温泉那个泉眼啊，是2000多年一直在往外涌那个泉水，大概每天是127万立升 ，127万立升， 每天 对， 就是挡不住的往外拱， 挡不住的往外拱， 40多度的水天天往外冒， 对， 哇， 40到46度左右，但是 会不会烫熟？ 哎，它在我因为我11月份去来着，然后你可以特别就是那种蒸汽缭绕，然后感觉特仙境，因为它整个那个建筑都是古罗马式的嘛，然后再赶上那个水往外蒸，那个水蒸气烟雾缭绕的特别漂亮。但是您说那温泉的话，就泡温泉，我们只能看了，泡温泉在旁边的酒店啊，它也是地下温泉上来的，那边是可以让我们去泡，但是整个现在的罗马浴场是作为历史文化遗迹在那块供展示让大家去看的。 所以我们刚才描述了这么多啊，很多可能去过的朋友会印象非常深刻，但没去过的朋友是特别 迫切的想看到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 所以现在就需要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几个字，关爱青年计划，我手上的小粉牌，您现在关注然后点进去直播间，点进来你就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了。因为下面我就要给大家独家奉送一些这个丹丹和曹允特别带来的一些美丽的视频还有现场的图片。首先我们先看一个他的宣传片，然后了解一下整个这个浴场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哎呀，可能是这个稍微我们的系统有点认不太出来，它文件太大了。好，我们就读一半，先让我们那个技术老师搞一下，然后咱们先再继续聊一下。我其实看那个前面一点点的部分都能看出来，它中间是一个池子。 对对对。 然后呢，周边有一些特别有特色的建筑物啊、雕塑啊环绕着。 它那个刚才我们视频里边出现的那个是它的主浴场，但主浴场两个说法，有的说这个是泡温泉的，但更多的说法，官方说法是这个，就是如果你去了听他的 audio guide 的话，他说的其实这是做祭祀的地方。他原来是，现在是露天的，然后你站在二层能看到，也没有整个城市了，因为它是相对下陷一点，但是能看到非常漂亮的那个巴斯修道院的顶，还有一些建筑物的顶，所以站在那上面看非常漂亮。然后它上面其实在原始建筑是有一个屋顶，大概40多米高，所以在那个年代来说的话，大家看到这么高的建筑就是非常宏伟，40多米对我们现在来说很一般了， 现在也觉得挺高的， 是吧？但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出奇的高了， 机器建造40多米可以，但是那个都是人工的， 人工，而且是个拱形的顶。非常漂亮。 哎，这古罗马这个遗迹里面拱形的顶很常见哦，这种设计。 哎，应该是。反正在那时候是挺漂亮。然后它会在那边那个水池里边有很多的硬币。对，就这个水池。然后大家会往里边投很多的硬币去许愿啊，还会投一种叫诅咒的一种符。 诅咒的符， 对，他会写一些，就他们相信这个女神的魂是在这个浴池里边的，所以他会投硬币去许愿，也会刻在那种锡片和小铁片上、小铜片上刻上他的诅咒，然后扔进去，他们相信女神会听得到。 你看我们现在视频当中出现的就是对这个巴斯浴场的工作人员的采访，然后这个是米瓦尔是什么瓦什么叫什么 苏里斯。 我那天还做了一下午呢，米涅尔瓦，对 对对对，苏里斯米涅尔瓦特别绕嘴。 你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的这个水池，它颜色是青色的啊。 对，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的矿物质 ， 对。它的水是可以喝的，就现在的这个温泉水，温温的，它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热水啊。 啊，对， 在二楼那个泵房那个位置， 对，泵房那个位置是可以接着喝，不是在那块崴着喝。 那这是可以这个照拍照还是不可以？ 可以拍照， 可以 拍 照 的，对。而且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它的每张门票里边都是含一个免费的 audio guide， 就是叫什么语音导航 导览 ，对对对。然后因为那里边是有中文嘛，可以选择中文。如果是跟着语音导览，对，就是你可以学到，真的了解到很多关于罗马浴场的一些知识。但是如果说大家英文比较好的话，其实它每一个小时都会有免费的导游服务在那边，可以跟导游去，就穿蓝衬衫的这个他就是导游，然后可以跟他去交流，然后听他去具体的讲那些历史。我跟过一个导游，听了一个多小时，非常风趣，很有意思。对，其实比导览会更有意思。 这个是看到的，这个是外围，还有美食，怎么还有这么多好吃的？英国不是只有炸鱼和薯条吗？ 错了，我原来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去年11月份去的时候，彻底改变了我对英国那个食物的印象。我们当时你知道那个英语局 错怪他了是不是？ 错怪他了，这特别大的误会。你知道英旅局他们有一个promotion 的一个 slogan 叫 推广口号， 推广口号，对。 比如说 The heritage is great， 就是文化遗产是极棒的，是中文他们是这样说的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The food is great， 然后我看到那个 The food is great 的时候， 食物也是最棒的， 对，然后我就开始笑，我说 哪，你们有吃的吗？ 哪来的自信？但是我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吃了几家餐厅，其实没有什么太正宗的英国菜，这英国菜太正宗的英国菜其实他们自己也是偶尔吃一次，但你要去吃他的意大利菜、西班牙菜还有改良，都是改良的，非常好。然后我当时吃完了以后，我那边同事说，他说 Vivian 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很自信的说食物也很棒，我说非常自信，真的很棒，真的非常好。所以下次去英国的时候，我们给你列一个单子，你应该去哪里吃。 你看我们这个节目最后逃脱不了的这个噩梦，就是每次要聊到这个话题上，而且是在饭点你知道吗？在互相伤害。 对对对，就吃永远都是话题。 好难过。 对，我好像聊到浴场怎么就聊到吃上了。 对对对，咱们那个拉回到 拉回来。 对对对，我们刚才看那个视频里啊，就是它的样子，首先外立面的外观， 对， 它就是一个古典的一个建筑风格， 对， 这么多年都没有变化， 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 它有一些做加固，对吧？ 对，有做加固，对。然后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墙，就是它的那个叫什么？女神的名，苏丽斯 米涅尔瓦， 米涅尔瓦， 就叫米涅尔瓦吧。 米涅尔瓦，它有另外一个叫什么？就是象征它神力的一个形象，是一个男士的头，然后头发是那种蛇，各种蛇，然后它也是一个神像。我们对，就是这个视频上现在这个，然后它原来是在建筑上面的，但是因为毁坏的比较厉害，就把主体部分现在挂在了一个三角墙上，然后做展示。然后特别好的是，罗马浴场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它在每一个展示的厅里边，不管是你的桑拿室啊，还是这个展示女神的这个神像的位置啊，它都会有一个投影，或者是有一个电视，用影像还原当时的场景，比如说当时人是怎么洗澡的，更衣沐浴，怎么是蒸桑拿，所以每一个场景，就算是你没有听懂它的语言，你也能非常清晰的了解这个原来是干什么用的。 我理解的就是说，我在每一个屋都可以看到这个房间纸导览是吗？然后 对， 然后一边听 一边看。 而且就是古罗马人他是怎么就是在这个房间更衣，或你在这个泡温泉这个屋他是怎么泡的。 没错， 因为我那天在推介户现场，我听你介绍的时候，他们是很讲究泡温泉的流程的。 对 对 对，因为 正好给我们介绍流程， 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其实我刚才还跟曹允研究了一下，它整个流程跟我们现在去 SPA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也就是说 SPA 是不是真的是流传了2000多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首先你要先清洗，然后清洗干净以后去浸泡完了以后再去桑拿室完了会有按摩啊，涂精油啊，然后 还有涂精油呢。 对呀，涂了精油以后最经典的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是去沐浴的话，不是沐浴了，去我们叫什么 SPA 不是 SPA， 是我们、因为原来这些浴场是给老百姓，也有贵族，也老百姓，虽然是分开的，但是我们现在去老百姓的那个浴场， 就是看哪儿的话，北京话叫澡堂子。 澡堂子，对，就是澡堂子，是搓澡，搓澡是一块布嘛，对吧？ 你说搓澡巾是吧？ 对对，搓澡巾。但是在古罗马， 我越说越糙 啊！哎呀，真是没说点高级的。那在古罗马的时候，我们用的是那种铜片儿。然后有铜片，再高级一点的就是比如说象牙包金雕花的那种。为什么用的这么细致？因为那时候也是就是去沐浴也是一种 很神圣的 然后很潮流的，然后也是炫富的一种方式。就是如果没钱的话，普通大众可能我就一人拎一毛巾就走了，但是有钱人可能是我们家有钱，带俩家丁，不叫家丁，叫什么？ 你这个 是 这个故事讲的，大家一定特别能理解，因为特别 感觉回到北京了。对，然后有的可能有钱人家就4-5个啊这样子， 那时候炫富其实不是咱们现在的那什么 Gucci Gucci Prada， 那是不行的。你挂一堆 Prada， 人家只能以为你是卖包的。那时候都是看，哎呦，你看我这个片儿铜的，人说哎呦您还用铜的呢，我这是象牙的。对，所以炫富的方式是不一样，但这只是其中一部分了。然后更大的功能其实是社交， 嗯， 就是嗯，比如说他们谈公事啊，或者是私事啊，一些纠纷啊，其实没有其他更多的场合。如果是太正式的场合的话，可能也不太好展开话题，也没有那么轻松愉快，大家还是想轻松愉快解决问题嘛。所以它更像是一个社交场合，然后让大家去谈论事情。嗯， 就跟现在约个咖啡馆一个道理 啊。对，没错， 而且坦诚相见。 对，坦诚相见，就是我们中国人喜欢是饭桌上去大家先交个朋友，然后再去谈事情。那古罗马人其实可能更实在一点，就 泡在池子里聊事儿。 咱先坦诚相见，然后这人说，哎，这俩人都挺实在的，那可以做生意。 我刚才特别好奇，他这个频率多长时间去泡一次澡呀？还得带着一堆的侍从，带一堆家丁，再带着家事。 就这个，就跟可能老北京去茶馆，就看心情吧。嗯，对，看心情有没有事儿，或者那块有没有朋友一起啊，应该是，这是我自己瞎说的。 那也不太洗多了。 跟遛弯是一个频率。 对， 是吧， 应该是。因为那时候就是非常盛行洗澡。嗯，然后我就是整个参观下来，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修指甲的那些用具，就是他会展示一些非常就是叫什么展品，可能有些水桶啊、水罐啊，然后吃饭喝水或者吃水果的不同的盘盘叠叠，这些都其实都还好。然后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修脚，就古罗马人对修指甲修脚的那种专注，因为那些器具的话就是很小的片儿，然后尖尖的，大概三四十种，我个人的话只能认出两三种。 三四十种。 对，非常多，而且分的非常的细。 哎，我想知道，就是他们这个浴室女人去吗？嗯，还是大部分是男人？ 在浴室建立最初的时候是男女混浴的，然后这个大概过了没也就几十年吧，然后 而且公元两世纪， 公元二世纪是吧？ 对对。 然后这个哈德良国王就说不行，我们得分开了，就为了社会和谐发展，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就分开了，就是男女是分时间的，就昼夜不同去分浴，但在最初的时候是混浴的。嗯， 而且过去那时候女人会经常会到就是公共的这种澡堂子去吗？ 其实我 还是男人去的多。 那是男人去的多， 对吧？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界限。嗯，但是可能发展到后来的话就会越来越分明，然后就最后就直接彻底给分开。 对，我觉得还是男人去的多。嗯， 对对对， 你看阔家的小姐们肯定自家是有。 嗯，对对对，因为在最初的时候其实那些罗马人有钱人家是自己有私人浴室的。 对， 但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他那时候的私人浴室是像有点像小游泳池。 嗯， 自己家是有的，所以对，公共的还是男生去的比较多， 对吧？然后像百姓的富人一般会在家就是收拾屋子带孩子，也没什么时间出去。 对， 而且没有国家大事儿可谈，所以肯定男人们去的多。 对， 所以那些工具就只能证明男人们很爱美。 对哈， 对吧？ 真的是， 你说有几个就是真的女人要修这个指甲，像在家里面干活的主妇。嗯嗯，没有什么时间。 我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我只有在关键的 节日。你是哪个例子？ 我是那个就是在家老干活。 不是，你是家里有私人泳池的那个例子。 我希望我见吉言。 那个家里啊，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泳池？ 对，真的，他们太，反正我就觉得，如果是干活的话，真没有办法修枝的。我办的卡就是第二年，他说：“哎呦，你去年这时候来的，基本上是这种情况。” 外屋这位同学，你收到了吗？ 我在想，那一片是不是都是扬州人的移民啊？就扬州人不就特别喜欢 尖 角这些东西。嗯， 挺有意思的。 你这么一说，古罗马有可能。这个又深了。 那你要说这个修脚是扬州那边的，那古罗马还有一个，这个罗马浴场还有一个房间是官网翻译就叫火炕， 然后他是、啊、对特接地气儿。我当时我今天还查了一下，你知道吗？我想，哎，他们这跟这怎么叫啊？官网翻译的叫火炕，然后其实它就是桑拿浴室，但是它的理论跟我们的那个东北的火炕是一模一样的， 也是盘出来的， 不是盘出来，它是下边是空的嘛，然后用支柱这样支上、嗯，然后它那个烧火，它那个热气直接就通过这个炕，它就是一蒸汽浴室，地板是热的，然后如果你洗完了以后就去那边蒸，我想，哎，这跟咱东北火炕理论不是一样的？ 对嘛，东北你说上人家家，比如盖新房，人家会说你家里卧室盘个火炕啊，这是这话嘛、嗯？但是现在有的一些像洗浴中心，我们也看到啊，嗯、就是哎泡完了澡是可以短时间休息一下， 对对， 那个是热的， 对， 应该是跟那个是差不多一个原理， 类似汗蒸， 汗蒸， 对对对， 哇、哦，这么洋气！你要这么一说，好像洗浴文化这么多年发展不是很大，是吧？ 没有什么太多改进 啊、怎么感觉跟一千多年前差不多呢？ 对啊、哦。 百思不得其解好，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巴斯去感受罗马浴场的文化，然后也感受古罗马人是怎么享受温泉的。其实在温泉文化无论过去到现在都是一种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嘛，也是文化的一种，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到那儿去逛一逛。那这个时段又差不多了，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左右巡航，我是苗山，咱们稍后接着聊。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 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青年广播马上就要1岁了， 哎，说到青年广播生日，亲爱的，你今年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 我想要穿新衣服，背新包包，我还想边看世界杯边吃小龙虾。嗯，其实我最想去旅行，在大溪地的沙滩晒太阳，我还想带着芙蓉花出海喂鲨鱼。 青年需要被关爱一下， 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这里有所有你想要的礼物。6月26日，带上你的所有朋友，快来北京青年广播砸金蛋抢礼物，赢取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大溪地58天自由行。耀月邀约新旅行。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 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呢是8点03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一版的左右巡航，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我们去巴斯感受罗马浴场的魅力，到那儿看看博物馆，然后呢到那儿四处逛一逛，因为这个地区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地方，所以呢不光可以感受温泉文化，还有这个古罗马人的洗浴文化，同时还可以感受整个地区的历史魅力。再次请出今天我们的两位来宾，两位漂亮的姑娘，喜爱旅游的姑娘。第一位丹丹，宋丹丹有请。 是我丹丹。 再来一遍。 大家好，我是丹丹。 另外这一位曹允有请。 大家好，又见面了。 哎，又见面了。休息时间特别的短暂，搜一下就过去了。刚才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尤其是我们刚才聊到那个修手修脚的工具特别丰富这件事儿，很多人都觉得很洋气。刚才有两个网友朋友，什么这个，我看刚才翻过去了。哦，这个糯米微雨刚才就说了啊，是姑娘用的吗？ 其实。男女都会用，但是应该是后来就是去那边，我们自己判断应该是男士会更多一些。 嗯，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最开始男女是混浴的哈。 对对对。 但是其实到了最后还是一个男人方面的一个社交文化。 应该是的。 嗯，刚才我们看了一个小片儿，现在还有一个小片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分享之前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好消息，就是我们982啊，这个台庆就要到了。台庆的当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砸金蛋的活动。金蛋里面不但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精美礼品。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砸金蛋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8天的自由行，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是非常的豪华了。 嗯， 去过大溪地吗？ 去过 啊，真的， 08年 呀，我都没去过，特别的羡慕， 特别。 但是我们的朋友如果参与到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的节目互动，您就有机会砸到大奖了。另外呢，喜欢看球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小龙虾和足球特别配，因为这次据说有10万斤小龙虾都运到俄罗斯去了。 哦，天哪， 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吗？ 真的不知道 啊，真的不知道。 那也就是说，做小龙虾的师傅也过去了呗。 不是，他就是那个即食的 啊， 直接加热，有半成品，有生的，还有成品。 厉害厉害。 其实主要是服务谁的你知道吗？我觉得是服务中国球迷的。 应该是国外人游客观众吃小龙虾吗？ 其实之前有好多的朋友在探讨，就是说到底能不能通过这次机会彻底在俄罗斯打开小龙虾市场。但我们昨天在节目里分析了一下，我觉得有点难。 嗯， 因为欧洲人好像对这个剥壳这件事儿特别不灵光，连吃鱼吐骨头都不会。 但是做个什么小龙虾汤啊，做成他们那种风格也说不准。 但是我觉得难原因是就是在国外他们沿海的人龙虾大龙虾比较多吧。 对，如果有大龙虾为什么还吃小龙虾？ 对呀、啊、 而且说个题外话、嗯、昨天晚上我们那个嘉宾有一个昆虫动物学家， 嗯， 然后他我就问他，我说哎，我想问一下，小龙虾听说就是没有那么健康，所以他一定不是龙虾、嗯、对吧？他说、嗯、哦不是。我说那他连虾都不是，他是一个虫子对吗？他说哦不是的，他是虾。我说啊，不是说它不是吗？他说它不是大龙虾，不是龙虾的那种。他但是它是虾。我说它是什么虾？他说它是鳌虾的一种。我说嗯，不对，我印象里鳌虾可是西餐桌上一个很大一道菜呢。什么澳大利亚的鳌虾，新西兰有鳌虾。然后那个动物学家特别认真的看着我，对呀、啊，他是鳌虾的家族里面的一员。我就想以前我冤枉他了。 这远亲有点远。看不出来啊， 就个头太小了。 对呀、啊， 但无论怎么样吧，反正我们节目当中给所有看球的朋友提供了这个福利，就是凡是您关注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参与每天的节目互动，我们每天都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以配送。嗨，我们现在的节目要继续了，现在为大家看另外一段视频啊。其实准备的视频呢，方面也是为了大家丰富大家就了解巴斯这个浴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看另外一段，哎，这个是从门口进来的。 The east baths were used for the main bathing routine of the women when they attended the bathhouse here in Aqua Sulis. It's believed this section of the complex was used. 中央这个浴池对吧？ 嗯，东浴池其实不是中央的，它是东边的一个侧边浴池，但是那个却是主浴池，因为中间的那个大的，我们在上一个视频看到的那个是祭祀用的。 哦。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在我们每一个房间里边都会有一个 LED 或者是电视，然后就是完全恢复当时，让大家看那时候啊、罗马人沐浴更衣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投影啊。 对，每一个房间都会有一个。 哦、好棒啊！ 对， 这是投在玻璃上的是吗？ 嗯，有的是电视，然后有的是幕布的那种。 哦、 嗯，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叫主浴。叫什么大浴池，但是其实这个更多的是祭祀。然后刚才那一个小镜头就是晚上的时候，很多的博物馆应该是在4:30都不能再入内了、 嗯、 但是罗马浴场它是在夏天的时候一直会开到晚上10:00，最晚是到9:00就不可以再入内，9:00以后就不能再进新的游客了。然后它是10:00晚上10:00关门，然后晚上的时候它会把火把全都点亮，然后这个整个罗马浴场都会通火灯，灯火通明，特别的漂亮，就感觉是时光穿越到了古罗马。 我想问一下、嗯、我可以早上起来进去晚上再出来吗？ 你可以。 我想知道一般人在那儿会待多久呢？ 一般人的话，他的那个 audio tour 就是语音导览应该是1小时，然后你再拍一些照片的话，看你个人。就是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博物馆，所以我逛得特别的慢，我就喜欢，我就这样坐着看着它。大概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博物馆迷的话，2.5小时，如果你是去打卡的话，因为这个你到了巴斯是必去的罗马浴场、 嗯、 然后如果是打卡的话，我建议一定不要拍个照片就走，一定要去拿他的导览，然后听，大概多了解一些这个罗马浴场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也需要1小时，嗯，差不多就1小时到2.5小时之间吧。 然后再那个享受下温泉呢？ 享受下温泉得出去 哦，他们不在一个， 不在一起，是在另外的一些酒店。然后可以，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有一个叫Royal Bath， 还有一个叫什么 Cross， 这些皇家 浴室，还有一个叫 The Cross， 应该叫什么？穿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 穿越吧， 因为它没有中文名字，所以大家可以在网上一搜都有。然后价钱也挺，我个人觉得还蛮便宜的，周一到周五的话大概是25英镑2个小时这样子，所以还好。如果是在那边停留1天加1晚的话，就完全有时间可以去试一下。 现在英镑跟人民币大概是 8.5， 十都不到，8.5了， 所以赶紧去。 25就160。 啊，对，对，25 啊，25×8得200出头， 200出头吧，我也不知道。 哦， 数学很差。 哎，说实话，就是两百。 差不多 200， 对，2个小时。 这个里面是包括有那个按摩的部分吗？ 没有， 就是泡温泉的 部分。泡温泉， 然后呢，也像 洗浴泡温泉， 也是国内那样，桑拿肯定是包括在里面的。 桑拿应该是有的， 也是像国内一样，如果你需要修脚啊或者按摩，要另加钱的，对吧？ 那肯定的， 其实跟我们温泉票差不多， 差不太多吧。所以，但是你要是按消费物价水平来的话，那就其实在巴斯就很便宜。 对，因为首先就是英国的整体的物价水平比我们要高嘛， 高一些。 所以它如果的现在的票价和我们的门票票价差不多的话，那其实相对它那里 就 是 便宜的。 这个、 是 对， 我建议如果大家去的话，选择那个皇家大浴场，因为它是在屋顶，有点像游泳池一样，但是是温泉，然后你可以看你可以看巴斯的景色，特别漂 亮。是现在流行的那种无边游泳池吗？ 有边儿，但是景色我觉得比一些无边的要美很多。 你现在说的这个有边儿，我就串到周五那个数码节目去了。现在流行无边逛手机。我们刚刚还有一个视频，现在和大家一块儿欣赏一下吧。这个是手拍的吧？那个手机拍的吧？ 对的，这个其实是个竖版的。他是一个那个考古学家，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他平常怎么工作呀，怎么维护这个浴场的一些情况。 其实这样，就是在我们大家平时去旅游的时候，看到罗马浴场全都是它的地上。然后其实在它地下的话，它还有非常大的面积一直连通到它的市中心的，所以我们看到罗马浴场可能你一个小时就走完了啊，中心广场就这么大了。但是其实它真正的面积非常大，因为它每天有那么多的温泉涌出，不可能全都只在它的温泉池里边，它有很多全都溢出去的。然后我今天还特意看了一下资料，就是说这些水去了哪儿，它是流到400多米，就通过它的地下的那个隧道水道流到400多米以外的艾文河。那它现在所用的这个水道还是2000年前就古罗马的那些水道，没有变，有的地方可能加固了一下，但是主体还是2000年前的那个水道。 他们那儿的庄稼喝的水都是温泉水。 我今天还在想啊，我想那是不是整个巴斯那边就大家会不会身体壮，就是身体会非常健康 长寿。 对啊， 因为我特别好，它那个水道是红色的嘛。 对对对， 它还不是正常的温泉。 对，然后它流了，就是你要如果看能看到它的那个出泉口的话，那块是能看得到的。然后它整个的这个出泉的地方，那个石头上边都是红红的，包括它的从它的出泉口一直引到主浴场的那块，那条隧道全都是红色的。其实你可以，我还特意伸手去摸了一下，就是温温的，然后特别好，就是你去很多的历史遗迹的地方，你是不可以去触摸这个，不可以去触摸那， 对对对， 因为要保护它嘛。但是在罗马浴场的时候，你可以去摸那2000多年的水道，那种感觉特别不一样。 好像有穿越， 穿越， 穿越的感觉。 对对对，其实特别穿越。 我在欧洲看到好多盐矿，他们那个盐矿是偏红，他们说这种偏红色是矿物质含量很高的。 对， 所以就是在水里面偏红色也是一样嘛，矿物质成分很高。 也可能是因为确实在1-2000年了，时间比较长，所以那个矿物质应该有进到那个石头里边，所以它整个石头都已经红了。 我们其实之前准备了很多图片啊，是那个丹丹和曹云两个人给我们的。然后呢，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是一些展品。我们首先看一些外围吧。啊，这是这个刚才我们在视频看到的，这是祭祀用的那个部分吗？有一些岩石。 你说这个，对，没错。如果你看到那个有一个横着的石头，那块就是水，泉水是通过这块流下去的。然后那个横着石头是干嘛？是。当时那些人是从，因为水深大概1.6米左右，然后大家是可以从这边直接跳下去，就跟我们现在在游泳池跳着玩是一样的。对， 这是一个跳台是吧？ 跳台，没错。 哇，这么棒。所以这个跳台的周围正好是那个泉眼的部分吗？ 对，没有，它泉眼还得再往里边走，就是它主浴场。其实它主浴场那边非常漂亮，因为整个周围的建筑的话，就是那种罗马时代的嘛，那块才是真正大家在那边洗澡的地方。 哦， 然后它的泉眼还得再往里边。 哦，我看后面这样，我这张图片就应该是泉眼 把这个水拱出来的地方，而且它颜色是这个岩石是黄色还是？ 嗯，其实它的岩石是偏红的，可能是曝光的原因，它那个现在照片看上去有点发黄，但是其实是偏红。 所以因为是这个水是偏红的，所以在周围就接触到水的这个石头全部被染色了，是吧？ 它的水没有偏红，它只是那个它时间太长，可能是把那个石头给纳的，就是它因为它矿物质浸进去了，对。 然后这个是祭祀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相对全一点的全景， 对，这是全一点全景。如果大家看上边的话，可能不是特别清晰这张照片。 嗯， 上边的话，它有那个叫什么古罗马的那些神像，不是神像了，其实是当时的君主和就是贵族他们的雕像，都是等人高的。然后 一比一吗？ 一比一的，你站，我觉得其实比真实要稍微高一些。我个人感觉是稍微高一些，因为他还要再站在一个台子上，所以显得非常的高。 我个人觉得一定会高一些的。 对哦， 你觉得呢？ 人家是君主，一定会高一些哦。 我觉得我要是做一个雕像，我也会把自己拉长一点， 对，腿拉长一些， 再实际 瘦一些， 对吧？咱们现在自己拍张照片还会 P 一下的，做一个雕塑还不美化一点？ 对，没错。这个二层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儿，因为你站在二层就一圈这样走来走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巴斯的那些建筑的顶叫什么建筑顶部的那些景色特别的美。 这个浴场是可以上楼的，对吗？ 上到二层，对。 然后哇，这个是遗址的部分对吗？这是可以参观的是吧？ 对。哦，对，我们现在罗马浴场有一个特别好，就是它的这块还看不到，这块你看它的那个沿路走过去还是看不到底的，它有一部分是换成了玻璃地板，那个玻璃地板的话，你是直接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水道，就它是温泉是从哪里出来之后它是怎么流向各个房间，所以那个是非常漂亮。 我还有个修了个玻璃栈道是吧？ 对。 然后下面这张图片，这应该是雕塑从二层拍下来的，因为它房高比较高嘛。 是的，这个就是它晚上的，但是应该还有没有？ 应该是夏季火把 夏对火把之夜，大概是两个月吧。我刚才看好像是两个 月，6月16到8月31。 对，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有朋友去英国的话，不要错过晚上的罗马浴场，特别美。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博物馆，它好与不好，或者是它展出的。展出的叫什么艺术品、艺术品它对你就是到底是好不好，就是与你有没有产生共鸣，对不对？那像罗马浴场这种呢，它不只是一个博物馆，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整个一个展品，就是在晚上你坐在古罗马浴场里边的时候，它有一种吸入感，就是你完全被带入到那种环境里边，然后它还会有工作人员换上古罗马那时候的衣服走来走去的，然后还进行游行队， 对， 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恍然间觉得，哎，我是不是就在那边？就是那种感觉，很穿越。反正我印象里边只有两个展品给我这种感觉，一个就是大英博物馆的有一个帕特农神庙，就是你坐在那个神庙面前，你会觉得它有一种吸入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莫奈的睡莲。只有这两种让我觉得哇，你整个人是融入进去的。第三个就是罗马浴场。 你在这儿看到他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哎，我应该去换件衣服？ 会 是吧？我觉得我的衣服好像在这儿格格不入的。 对对对，哎，其实如果是小朋友去的话，他们是有这个项目的。 哦，是吗？ 对对对， 有很多小朋友过去玩。 对对对， 有一种教育项目，有7岁以下的、7岁以上的，然后他会带你就是完全换上那种装饰，然后跟着他们，然后。这种体验感比大人，我觉得。 哎，我想知道小朋友去的时候，他们会有专门做一个小团队或小 tour， 会 那些小孩在一起。 没错。 比如说，你们可以换上当时的衣服啊，然后有一个就是像导游一样或像老师一样角色的人带着他们。 对，是这样。我觉得哦，如果是父母带着小朋友去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所有博物馆里边的这些活动。就是我现在发现大家其实不怎么喜欢去看官网，因为我们通过社交平台有很多的信息都可以去找到去吸收。但其实在官网上他会发给你很多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活动啊，小朋友来可以做什么样的事儿啊，比如说在罗马浴场的话，但是你要提前去预约，那小朋友有好几种活动，比如说第一种的话他可以 让他扮演成考古学家，然后去沙子里边去挖掘，去发掘那些啊、就是假的啦，假的遗迹啊、遗物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他会帮小朋友去换装，换成罗马时期的那些服装，然后带着小朋友在那罗马浴池这边游行，绕着那个大圈走。就是我觉得这种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不只是旅游了一次，那更多可能对他年纪太小记不得那么的多，但是这种活动的话一定会给他有很深的印象，然后至少让他记住，哦，原来这边是古罗马时期的建筑。我觉得对七岁以下小朋友这已经很好了， 我觉得这简直对爸爸妈妈是个福音，你知道吗？ 对， 就是一旦能把这些熊孩子组织在一起， 对对对， 然后父母这个时候就从可以我自己可以享受一下自己逛博物馆的日子啊、 没错， 甚至我就坐在这个遗址里面，我往这儿一坐，我觉得也是舒服的。 就是你坐在那个那个主浴场那边，坐在那边你就看这孩子绕这场走吧，反正不可能丢的，让他自己去玩吧，然后你能感受整个浴场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特别好。 哇，所有的父母听到了吗？这简直是你们的福音。 对， 就是短时间摆脱你们家孩子的好办法。 对， 而且还可以让他体验到，有感受到。 没错，没错，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博物馆一定要去体验，不只是看。而且还有很重要的是，第三次提醒大家，如果去欧洲啊、美国这些博物馆，一定，如果他们有的话，一定要去拿他的导览，那个真的很重要。我觉得罗马浴场做的最好的就是，如果你觉得很枯燥，我只是听他讲这些声音，讲解这些东西很枯燥的话，那我还有画面啊，我可以让你一边听一边看，这样对应起来你就不会觉得枯燥。那如果是我还见过一个真的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导览，但是这个岔开话题了，不是罗马浴场 了，没事没事， 是那个Elton Palace， 中文是 埃尔特姆宫， 埃尔特姆宫在伦敦边上， 格林威治那边。 对对对，那个特别好在哪儿？因为他曾经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家族买下来的这个皇室的房子，然后他自己给改装了，在那个时代重新装修，是装修的现代风格。对于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上次其实有摄影师去觉得这地儿别退了吧，谁会来啊？那是因为他没有带那个导览，那个导览真的非常好，他会让你选择，他是带画面的，让你选择你想做谁，你想做女主人，你还是想做男主人，还是你想做他的侄子，还是他的儿子。 我想感受朕的一天。 对，然后他会按照每个人的身份带你去游览所有的房间，然后以他的角色去给你讲这是怎么回事。所以那是我用过最好最好的一个导览。 哇，就代入式体验。 对，代入式体验。我觉得博物馆最重要的就一定要是代入式的。 哇，这个搞得我也很想去看看。 刚才那个视频是动画吗？ 动画的，它就是一个视频。 我想尝试女主人的一天。 我选的就是女主人。然后我就想，这么多貂皮大衣，哇，浴室都是金色的，那种感觉特别爽。 一定会带你去那个舞会大厅逛一逛吧？ 一定必须的。 因为其实这个欧洲啊，尤其像英国，英国的皇室哈是非常有特色的， 对对对， 他们非常重视社交，包括女人。其实在英国的地位还是很高的，他们非常重视就是在他们打发下午时光或晚间时光，还有社交舞会的时光。 对，没错。 所以呢，装扮试衣间 很重要， 小细节。 而且特别有一个细节是关于那个导览，因为我选的是女主人嘛，然后有一个是我们进入了她的吸烟室，那个 cigar 那叫什么来着， 吸烟室， 雪茄室。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OK 了，这是个雪茄室，我们走吧，这是男人的地方。就特别有意思，他会说，因为确实女士可能对雪茄室，因为他们不会参与到雪茄室里边的谈话，然后他说这是男人的地方，他们会谈一些什么什么事情啊，我们走吧，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 哦，那我想改了，我想体验男主人的一天。 也可以啊，你可以循环体验。真的 是，我想知道一下这个敌军的情况。 可以，你可以溜完一圈了以后再来一次男主人的那角色。 哦，很有意思。 那个很有意思，确实很有意思。 哇，这个其实算是一个题外话，但是也给我们提到一个线路上选择。如果下次您去伦敦旅游的时候，周边的这个地方叫什么？ 埃尔特姆宫。对，是在格林威治那边。 格林威治应该也不是很远哈。 不是很远，对。 埃尔特姆宫再加上巴斯，首先也不是很远。 对。 然后你看看，如果时间可以的话，可以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对对对， 感受一下。哎呀，好有意思。那咱们接着看图片啊，刚刚看了一半。 比如这个吧，这个是啊，这是继续刚才火把节期间，刚刚提到那个火把节，应该是当地的这个很重要的节日，从6月16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 对，它那个火把节其实主要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去感受巴斯这座城市，更主要的是让大家多去了解关于罗马浴场，然后让，因为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你把那个灯光打起来的时候去看这个建筑，可能跟你白天看住的那种看见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特定，而且夏天英国气温又非常舒服，然后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所有的游客，因为也是白天接待人太多了，所以分流一下，留到晚上让大家去看一下那个活动。 所以现在正值这个期间，其实是很好的选择。 对对对， 如果正好您打算最近要去的话， 而且如果冬天去的话做个 day tour OK 的，但是如果夏天去的话建议还是一天一晚吧，这样晚上你可以看看火把节，白天在那边巴斯转一转，买一点东西，看看博物馆，然后去泡个 SPA， 然后晚上的时候再去巴斯浴场再去看一看，然后第二天很轻松的再去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刚才我看图片的时候，整理的时候就发现这是排水管吗？ 这个是它的叫什么，就是水道，它就引过来，一直引到它的那个 引流座， 引流的，对对对，引到它从它的泉眼引到它的主浴池，引到各个浴池。其实 你看到这个图片，大概就是我能感受到，就是古罗马人在建造方面的工艺，是吧？直到现在，就是很多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没错， 他们非常聪明，能工巧匠。哎呀，后面还有一张图片，这应该这两个是组合在一起的，是吧？就是这引流管所在的位置。 对。 哦，他们好聪明，其实。 这段引流管没有流水，但是在另外一侧它是有水的。 哦。 就是我上次偷着摸了一下，其实不用偷偷摸，你可以明目张胆的摸。 这个是展厅是吗？ 对，展厅。 那个、支架就在这个展厅。 对，在那个当地有一个当地人的头像的后边，看不太清。那边展示的就是修指甲的东西，然后那个麻麻点点的那些其实是古罗马硬币，它在2016年的时候应该是发现了，在罗马浴场发现了最大一批的罗马硬币，大概是12000颗，2000枚古罗马硬币，都是用于祭，对，都是用于祭祀的。 非常值得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一版的左右巡航，我是苗山，咱们今天和大家聊聊巴斯罗马浴场的话题，稍事休息咱们接着和您继续聊。 肯德基新品大饼卷万物霸气当落京城，七味纵横，馅料丰富，发现大饼卷起万物的秘密就在肯德基。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北京青年广播马上就要一岁了，哎，说到青年广播生日，亲爱的，你今年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 我想要穿新衣服，背新包包，我还想边看世界杯边吃小龙虾。其实我最想去旅行，在大溪地的沙滩晒太阳，我还想带着芙蓉花出海喂鲨鱼。 七点需要被关爱一下，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里有所有你想要的礼物。六月二十六日，带上你的所有朋友，快来北京青年广播砸金蛋抢礼物，赢取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大溪地五晚八天自由行。耀月邀约新旅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讨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一版的左右巡航，我是苗山。希望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视频和现场情况。同时再一次请出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来宾，全部都是美女，所以值得你打开微信公众号看一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旅游小美女宋丹丹同学，有请丹丹。 大家好，我丹丹。 另外这一位同样是小美女宋允同学，有请。 被苗山搞得有点害羞了。 你少来。今天两位和我们一起分享的话题是，我们要到巴斯罗马浴场感受一下那个地方的文明，以及可以看一看展览，到处逛一逛。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聊了两个时段，我们也不拘泥于巴斯，所以呢在最后这个时段我们可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周边值得好去处，适合这一趟旅行同样可以去哪几个地方，另外呢有一些很实用性的信息和大家一块分享。那在这个时段一开始，同样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6月26号是我们台一周岁的生日，所以呢我们将会一系列的活动，包括线上砸金蛋的活动。金蛋当中呢不仅有美味的小龙虾霸王餐兑换券，还有很多的精美礼品，其中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五晚八日的自由行产品，这样一个耀月新旅行可以说非常豪华，你值得拥有。另外呢球迷朋友同样是有福气，因为你不仅可以和我们一块儿看球说球，最重要的是还能跟我们一块儿吃小龙虾。炎炎夏日，足球和小龙虾是绝配，所以6月14号到7月15号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节目互动。每天呢我们都会抽取由每日优先提供的加热即时的爆料马小一份，怕堵车不想排队，每日优先24小时配送服务上线，全品类可配送。同时您可以在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以及微博微信同时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那我们今天继续的话题就是，从巴斯出来周边有什么特别值得去的好地方吗？ 我觉得先跟大家说一下巴斯那边还能做什么，就是因为大家去了巴斯之后，第一要去的肯定就是罗马浴场，然后其实它那边还是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叫时尚博物馆，还是时装博物馆， 时装博物馆， 对，它展示的是 就是从英国最初期，就是各个朝代，大家各个时期，不能叫朝代，各个时期英国人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 哎、中间这听众朋友中间打开没从头听，给大家仔细想想这说的是哪儿。 然后各个时期的英国传统服饰，然后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区域是大家可以自己穿上，然后去感受一下，拍些照，我觉得还蛮好的。我个人认为那是一个值得去的一个博物馆，因为你要了解一个地方的话就要全面一点嘛。 其实是一种民俗博物馆。 没错。 是吗？ 然后还有的话哦，如果喜欢去打卡，就是打卡网红店的呀，这些朋友的话，到了巴斯之后应该不会错过，就是当地非常非常有名的叫它就叫巴斯小圆面包。 啊， 专门有一个 店，好吃的，太好了，咱们开始说吧，吃的话题。巴斯 小 圆 面 包， 其实就是一个小圆面包，然后抹黄油之类的。然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店叫 Sally 啊 Loons 啊，叫什么的，其实大家搜一下都能搜得到。然后 我现在正想搜一下，你描 大众点评， 对，大众点评就能搜得到。 真的吗？你描述一下。 然后就是大家都会去那块吃，就是人均的话，如果你只是点一杯咖啡茶或然后加一个小面包的话，也就10英镑左右。但有的人也会选择在那边吃午餐。我上次看了一个朋友说，他在那块排，就为了上那块去吃午餐，他排队排了都有一个多小时在那边去 等。是吗？ 对。但我个人认为，你打卡吗，苗山？ 我不， 我也不，我是饿了就吃的那种类型。 就是吧，我更喜欢那种很随意碰到 随意的碰到，然后碰随意碰到美味，除非是我有当地的朋友跟我说哪一个餐厅真的非常好吃，它可能是路边摊，它也可能是一个非常小在街道里边的一个餐厅，并不是很有名的，但是我会去。但要让我专门去打卡就会比较难。另外一个，但是如果我们喜欢打卡的朋友可以选择去吃它的小圆面包哦。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罗马浴场旁边有一个叫泵房餐厅的，那个泵房餐厅呢，它其实是罗马浴场其中的一部分，没有2000年那么长的历史，大概也有200多年，我们比较年轻，所以这个的话，我真的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想用一下下午茶，我们了解了一下，但凡是去英国的游客，不管你是自己去也好，还是跟团去也好，还是你走的那种非常高端的路线，下午茶，英式下午茶是所有的只要去英国人一定会去一定会去尝试的体验。然后我建议大家如果去巴斯的话，可以在我们旁边这个泵房餐厅去约一个下午茶，但是一定要早早约，因为它在2:30的时候就会结束，所以中午的时候就要1到5是接受预定的，周六周日可能要在那边排队看运气能不能排得到。 哦，这么火。 对对对。因为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个泵房呢，它有2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你可以在一个环境非常精致优雅的地方去享用一个传统的英式下午茶，我觉得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五星酒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比较土，我就选择了五星酒店带我妈，我说这特高级，确实特好，但说实话它会缺少一种韵味。后来反而我会觉得在博物馆，然后有一些图书馆，比如说我们前些日子有一个达人朋友，他去了约克，他就在约克的一个图书馆里边用的下午茶，环境非常好，非常安静，但是可能大众游客是很难找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体验会更好一些。 我刚才呢就是利用我们台先进的技术，我们有 Apple TV， 所以连接我的手机，我在网上找到了你说的小圆面包。我把它看能不能弄大一点。哦， 对， 能弄大一点， 其实就是一个面包。 这个就是你说的网红的那家店。 是吗？叫三里，叫什么， 他们卖的小圆面包就是这个是吗？ 它好吃是因为我看着有点烤焦的那种脆的那种， 可能它因为我没有，我说实话我并没有去打卡，我是看听原来朋友说过，然后我特意去搜了一下，然后说哦 OK， 那下次去的话可能会尝尝吧。 大家那个忽略一下下面的广告，我也不知道怎么把它去掉。哎呀，完一点更大了。 哎呀，我反正大家就稍微感受一下这个意思吧。我操作也不是很熟悉，但是反正就是类似这样，旁边配了果酱和黄油，对吧？ 对对对。 哦，好有意思。还有什么好吃的？ 嗯，其他的话就是我觉得各种餐厅吧，就看你自己喜欢吃什么餐厅。我可以说我们蹦房餐厅的东西都很好吃。然后我有一个执念，就是到英国要吃海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执念哪来的。 哦、我想想，英国为什么要去吃海鲜？ 哦，可能是因为我上次去布莱顿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布莱顿的海鲜最新鲜，所以我就是给我一个执，我就有一个执念说，说到了英国就是去哪儿都吃海鲜。 你知道我的印象里恰恰跟你相反、嗯、我觉得英国可能不能吃海鲜。 是吗？ 因为我觉得如果它新鲜，就是它的海鲜够新鲜，它为什么要用炸的办法呢？ 嘿， 对不对？一般就是这个地方，像什么你看咱们广东啊， 对对， 还有山东啊，这些海鲜特别丰富的地方，它一定吃的是原味儿。 但它只是炸鱼啊。 它鱼多呗，但是鱼、嗯、但为什么要用炸的方式一定去掩盖？ 哦，这个有一个理论是英国人不会做饭。 哦， 我看 那倒也是， 就是高晓松老师的节目，我不知道您看吗？ 这个我同意这个观点。 高老师曾经说过，为什么英国非常发达，德国非常发达，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做饭，然后他把所有的这个精力全都放在开发。 哦， 各种开发。 这集我好像看过， 是不是？是不是？ 对。 然后为什么说南欧的一些国家就可能经济往下走了，就是太多美食，太多美食美女了， 就是全身心享受生活。 对， 但是 天气又好。 对，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是吧？ 你看就是英国呀德国、嗯、天都比较阴郁。 对对对。 然后呢阳光明媚的地方少，也不是完全没有、嗯、但是反正英国当年伦敦就不用说了，当然现在治理的好多了。 对对对。 那德国呢，少有的南部像巴伐州的部分还可以、嗯、大部分是阴天、嗯、阴雨天比较多、 嗯、 所以呢天气又不好，那就埋头苦干嘛。 对啊，就在房间里面去搞研究。 对， 各种研究。 你看人家法国、嗯、意大利这种美食天堂的国家，阳光啊， 天气又好， 美女啊， 喝点酒啊，奶酪酒， 对， 牛肉往上一上， 食材又丰富。 对啊， 咱们今天是说英国。 没有没有，我们就研究这个国家为什么富有。 但是说这个英国啊、嗯、我们印象里的美食就是炸鱼和薯条，是吧？但其实现在不光是这个、 真的不只是这个。 他们可以说也像北京一样，就是全国的美食、嗯、其实全世界的美食都有。 都有。 但是就英国本土的经典款的美食种类确实没有那么多、 嗯、对，没有那么多。而且我上次听我一个客户，他是英国人，然后聊过，其实就在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馆，叫什么皇家博物馆正门口对面，他说那边有一网红餐厅，每天排很多人，他也就去过一次，因为他没吃过。他说那块供应一种菜 、嗯、 然后是最传统的英国美食，但是他自己都不怎么吃。他说那次因为网红餐厅嘛，他就去了，他给我看了一下照片，我真的觉得哎呀，客户嘛应该跟人家客套一下。但是我看了那张照片的时候，我真的没说出话来。 卖相不行是不是？ 不是卖相不行啊，是你根本就不想吃。 就卖相都不是行不行的事儿。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已经就感觉是那种黑暗料理了。然后是一个烤过的面包之类的，旁边是黑乎乎的像汤一样的东西，又不是汤。然后他说其实味道还可以，但是我也就是吃一次。他说这是最传统最传统，就格林威治那边最传统的一种食物。 所以说的是网红店，就是因为很多游客去的，对不对？ 我觉得是， 对吧？ 其实当地人反而因为尝一次就 OK 了， 对吧？比如说 比如说咱们在北京好像吃炸酱面，我不会去饭馆、嗯、可能就是找回家跟爸妈家蹭顿饭。 对对对。 嗯，英国的美食， 不行，我觉得你必须得去趟英国。 行行行， 真的，你一定得去趟英国， 去一趟，就改变一下传统的想法。 对对， 对， 但有时候，哎，还说美食，就是可能我们亚洲人的口味跟，尤其我们中国人口味，可能跟当地人还是有区别。因为我去布莱顿的时候，我自己最喜欢吃的一个餐厅，然后那边有很多中国人在去吃，但是我那边的同事跟我说，不要去那家，我们都没人去那家，我带你去一个我们当地最好的。然后我就跟他去了，我真的一点不夸张，我吃了那大蟹哦，我还特意点的就是你知道那个新加坡胡椒蟹，就类似那种，我说这是亚洲风味的，我觉得可能会更适合我。 你知道剩饭是很不礼貌吗？ 对， 我真的是， 人家还请客是不是？ 对，然后我真的使劲的吃，使劲的吃，我吃到最后的时候，我说哈兰娜，我实在对不起，我真的吃不下了，要不帮我打包走行吗？真的就吃不下。但是他说这是他们当地人最好认为最好最好最好的餐厅。 你内心还是想去中国人去的那些地方，对吧？ 我去那两次，我自己吃饭，我都上他们家吃的， 吃的可好了，是吧？ 可好吃了，就口味可能不太一样。嗯，对， 没想到你一个国际化单，国际单，你还是 我还是一个中国胃。 对， 我现在也是保温瓶、保温杯大姐了。 哦，真的？ 对，出门带保温杯的。 其实这样挺好的， 对，健康嘛， 对，环保嘛， 对呀、啊，对呀、啊。 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巴斯周边有什么特别的其他的好地方，可以作为这个一条线路一块儿顺便去逛逛的、 哦。如果是去巴斯的话，像我们刚才说 day tour 的话，就是一天的这种团是去温莎、巴斯加巨石阵。 嗯， 巨石阵的话，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嗯， 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去，至少说。 到 来过 嘛？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啦。就我来过了，因为你没去，你总会觉得有点遗憾。既然都到这块了，那还是得去。那还有很多去牛津的朋友也会去，就是路过巴斯，然后去牛津。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城市是布里斯托，那边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然后也能找到很多中餐馆。 嗯、 然后在布里斯托，它整个城市给人感觉是。那种先进的不能叫科技城，但是你能感觉到它很年轻、 嗯、 就是很有朝气的一个城市，我喜欢这样的地方。然后 有没有大学在那儿？ 有啊有啊， 对吧？ 所以很多中国学生在那儿嘛、 哦、一般大学城的城市都是很有朝气， 没错。然后它有一个景，也是一个博物馆，也叫景区吧，是我自己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船，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应该是最大的一个蒸汽船，叫Great Britain 3S 然后大不列颠号，那个它的船非常大，而且它把每一个船舱都按照原来的模样全都还原了。真的船那个我才知道跟我们现在坐的游轮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床是非常非常的窄，而且腿是不能伸直的，所有人都要侧着身弓着腿睡。为什么呢？因为那样的话它才不会在就是摇的时候掉下来、 哦、 所以特别难受，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豪华舒适。包括船长大副的这些，船长的可能稍微房间大一点，独立房间稍微大一点，像就是大副这些水手的全都是那种窄窄的床。然后因为我去的早上特别早，就是没什么游客在里边游览，然后我就在那个船里边转。我当时戴着耳机听歌，我没有意识到其实它里边是有仿生的，它有仿海浪声，然后有仿那个就是当时在里边的乘客说话的声音，我这些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在那边走走走，我突然听见有小孩哭，我一回头，我这里边一个人都没有，我当时就有点懵，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发现，我就摘了耳机，我就等等了一下，发现哦，原来它是仿生的。反正我就在往里边走的时候，后边可能跟上来一个游客，我就往那房间里边看，我就想看，就是你每一等舱都不一样嘛。我就看见一个等人高的一个，其实是一个仿真的一个塑像，在那站着正这样抖衣服呢。他不会抖了，他这样织着衣服。我不知道里边会有仿真的这种人，我就一进去看，突然看见一个等，吓一跳，嗷一嗓子把后边一个就是你知道德国的那种大汉特别壮的白脸男的吓一跳，把他气坏了，你知道吗？因为我真的是嗓音特别尖，我真是吓坏了，然后把他给吓一跳，那大汉气的特别有意思。但是、 哎、我想知道多仿真呢、啊嗯？ 等人高的。等人高的他的头发、oh. 他没有，就是说你要真的看他的脸的话，他不是说做的那种杜莎夫人蜡像馆那样的仿真，但是他有时候侧脸啊把头发放下来你是看不出来的。 吓人， 有点吓人。但是我跟你讲，那个船大家去布里斯多一定要看，因为他真的是我去过所有的，我有个船的情节，我去每个地方只要他有船的博物馆，比如说在格林威治有卡蒂萨克，叫卡蒂萨克号，只要有船的我都会去。然后我去那块儿的时候，我认为它是所有的这些船的博物馆里边还原还的最好的，然后让你真的是感受到当时的那些场景、 嗯、 然后他会把厨房都还原成当时的样子，然后有厨师在那边一边做一边说话，就是假装做一个人站在那边。然后他还会有最低等舱是运粮食运货品，然后他还会有一个马，几匹马，假的马，但是都是等高的，非常漂亮。 响，然后在那块放，让你知道原来这个船就是你像除了这个船没有在动，然后你整个人是像在就是在那个过去回到过去的那个场景里面。 你就是喜欢穿越感 啊！我就是喜欢穿越感，对吧？ 不过我想象那个画面有点吓人，我从来不敢去杜莎夫人大象馆这样的地方。 哦，那个我不会去， 我从来都不可能进去，我觉得好吓人，越像越恐怖。 杜莎夫人还好，就是这种蜡像对我来说还好，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 这个其实是一个中西方的文化， 对对对， 西方人很喜欢做蜡像哈 啊， 木偶啊， 哦，我特别怕木偶， 非常怕。 就是你知道，你去欧洲的时候，有一些那种纪念品店，他会卖木偶，我会躲得远远的，哦，我会绕开走，我绝对不会进去。 德国 特别可怕， 德国南部有一个城市专门产木偶， 嗯， 然后那一个村子家家都是开店卖这个扯线木偶的， 嗯， 真的好吓人。 是不是因为我可能是因为原来看过一个电影，就是关于那个娃娃他突然火了，就是那个恐怖电影，后来我觉得连娃娃都可怕。 嗯，我觉得不光是那个电影，我觉得我们其实都是对这个是有一点恐怖印象， 嗯， 但是西方人很喜欢，所以这个是文化差异。 对对对， 嗯，就是很年轻的时候自己觉得， 嗯， 西方的很多先进的文化都可以包容， 嗯， 然后都可以接收， 嗯， 我们是新一代， 嗯， 也随着年纪越大后来发现， 嗯， 哦，我们还是老土的。 是的，其实越年纪真的是像说的年纪越来越大，你会发现你骨子里边固有的东西其实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强大，而且 就 更加保守起来。 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 但是还是鼓励大家出去看一看， 嗯， 至少那种差异性你要切身感受到才行。 没错， 哦， 没错。 嗯，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个布里斯多一定要去一下， 嗯， 然后有一个这样船的博物馆值得到时候去参观一下。 对。 哎呀，哎，其实你喜欢船的这个博物馆，其实我去过好几个，奥斯陆有一个特别大的。非常大，因为我们当时是探访海达路德号的前身，1900年的时候， 嗯， 它创始，然后当时就到了一个第一艘开航的船里面， 嗯， 就感受里面的船员啊， 嗯， 生活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我还去过哥本哈根的一个船出现了一个叫怎么着船难还是怎么样，在跟出现灾难性的帆船事件， 嗯， 然后后来他们又把这个船捞回来， 哦， 然后把整个的船现在就拉到那个博物馆里面。 哦，这样。 对，都值得去看一看。 嗯，我是。因为我原来就很早以前我刚毕业的时候我有做在邮轮上做过旅游部， 啊， 所以我对船有情节，甚至我看电影的时候就是关于就泰坦尼克号啊或者还有一个关于海难的叫什么，我就一边看电影我会纠错你知道吗，我说不是这样的，我说它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志， 哦， 怎样怎样怎样，会纠错，所以我到每一个地方的话只要有船的博物馆我都会去看一下。 哇，嗯，好棒 情节， 哦，不过我其实还有点害怕去船， 嗯， 因为我认为大海其实真的有点，就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有点恐怖， 嗯，哎，但是你也会，我会了，但是可能因为年纪小，我会晚上的时候站在船头，但是你不能站到最前边，会趴在边上看，我想哎会不会有美人鱼啊，但是你能看到飞鱼闪闪的这样飞出去很好看。 我那个心情就停止了在那边，吓得不行，我每一次在甲板上都离的那个船边很远很远， 嗯， 我记得我有一次坐游轮啊， 嗯， 当时是这样，我和别人其实是一起住一个带露台的房间， 嗯， 但是那个人临时就是他要出公差嘛， 嗯， 所以他为了很好的伺候他的上级领导， 嗯， 他就搬到了离他领导很近的一个客房去住， 嗯， 所以一下子这个房间就我一个人了，所以我一个人独享一个露台大房， 嗯， 我每天晚上特别想打开那个门上外面去， 嗯， 因为它密封很好， 嗯， 人挺贵，就是贵在多一个露台，真的不敢过 去。 我有的时候把门打开了，嗯，我都不敢再 嗖嗖的进来了。 晚上看确实挺害怕的，哦，因为海里面黑黑的，你就感觉那个黑色能吸收一切。 对，我特别 会被吸纳进去。 对，我就觉得我会被吸进去， 嗯。对对对对。其实还好，不会啦。 嗯， 就是我觉得大海还是晚上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其实在海岛上晚上才会害怕，就像马代的那种独岛啊。 哦。 然后因为很小嘛，我跟我妈原来去的时候，嗯，我是不管晚上的时候不敢靠近海边，40米开外我才那边走，基本上我是不敢在海边走的， 因为是被大海包围的。 没错，对，那会。 不过船上是一个看星星、看银河、看极光最好的地方。 对的， 嗯，反正总之呢，就是走出去感受世界的别样精彩，总是好的， 对 吧？对 的。 英国呢有很多地方值得去，对于很多的就是孩子比较大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说，可能想送孩子出国留学呀，就会首推像伦敦啊牛津这样的地方， 没错， 因为他们有这么多名校， 对， 甚至不去那儿上学就鼓励孩子好好学习上进，也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大学的氛围啊。再加上其实英国很多大学是有传统的那种特有的体育项目， 对，比如说 保留项目 划船， 对，划船。 我去布里斯托的时候，还有在甚至是在格林威治那边的时候，都能早上看得到。但可能不是学校的，就是，就像我们报的什么兴趣班，就是学跆拳道或学舞蹈的 社团，社团 ，对对对，他们会去，就早上都能看得到他们在那边滑。 最后有一些特别的实用的贴士给到大家嘛，如果大家即将去英国旅行，或者有可能就会去巴斯以及伦敦这种周边的这几个城市，有什么特别的提醒大家？ 如果是去巴斯的话，就像我说的，最好是待一晚会玩得更轻松一些。然后伦敦的话，几大博物馆。我是看各位的时间，大家现在一般都是从到伦敦往北走，但其实南边有很多城市，除了巴斯之外，还有布莱顿，然后布里斯托，这些都可以去看一看。然后路程都非常近，大概到伦敦到布莱顿的话也是一个小时坐火车，然后那边有很多吃喝玩乐的，然后到巴斯也是一个多点小时，非常近，所以这几个大家都可以串联起来，不要拘泥于伦敦奔北就直接走了，其实南部有很多非常棒的地方可以去看， 应该开拓一下， 开拓一下， 不要只去经典路线， 对对对，然后去白崖看一看，就在布莱顿那边非常漂亮，如果大家看啊《简爱》呀，或者是敦刻尔克里边都有提到白崖的，然后可以看一下那个镜头，你就知道那边有多美。 曹云有没有特别的话跟听众朋友分享最后？ 白崖真的挺好玩的。对，布莱顿那边很有名的是叫七姐妹，它有那种就是像绵延的山的那种感觉，然后包括它底下也会有一个它不叫国家公园，但是它可能更多叫冒险乐园，因为你需要在那边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真的崖跟前。对，所以你还是需要一点点勇气，然后跑到那个崖边上，但是体验会非常不一样。然后是真的，周杰伦和吴克群的 MV 都有在那边拍过 啊，也是打卡地。 对， 所以希望大家呢走出去感受世界各地的美丽和精彩。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巴斯罗马浴场的历史和它的魅力。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丹丹和曹允，希望以后常来和我们分享旅行经历。 好呀，谢谢。 这里是左右巡航，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苗山，希望您继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